咁啊，始终呢个眼字就属于眼根，就系、是、对景咧就不落分别明喻，属于个第八式嘅见分啊。咁啊，亦即是上文第二卷中所讲嘅十番所显呢个见性，系属于呢个内处。咁啊，若是话分别，咁啊呢啲系男女，呢啲系老少。呢啲系山河国土啊，呢啲咧系高楼大厦，咁啊一落咗呢个分别咧，就名为嘅名眼色，所以向下经文讲啊，佢话色动就见情，咁啊说明情色嘅见性属于呢个裂根本啊，而根裂摇动嘅分别色心咧，就属于呢个生死根本啦。咁啊，所以呢个堪生大仙梦游兜率天嘅时候啊，佢就闻到弥勒菩萨说法，佢话分别就系色心，如果不分别，呢个属于智啊。佢话色系染污法，智咧就系清净法，染污就系生死啊，清净就系涅槃。咁就说明呢个见性不生灭。是情直不动，咁啊说佢为涅槃根本啦。咁如果系摇动啊，生生灭灭啊，时起时灭嘅分别前景咧，咁就属于呢个意识，乃系呢个染污法，系属于呢个生死根本。嗱，咁啊六色之中眼色，既然系分别嘅生死根本啊，咁啊其他嘅耳鼻舌身意五色咧，亦系一样。咁我哋嗰啲苦恼众生啊，佢唔了解呢个六种色心啊虚妄，咁啊执为实我啊，而起呢个烦恼分别，作呢个善恶业啊，就流转生死。咁现在就显示呢个眼色啊，本来就空，冇有呢个去来，所以说佢系即而系本体，系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咁啊，现在佛话阿难，佢如语所明，眼色为缘，就生于眼色。咁啊，在第一卷七番破妄中，咁啊，阿难就系知得啊，所谓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色嘅道理啦。所以话如语所明啊，呢种道理咧系如你阿难所明白嘅。所谓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色嗰种嘅道理，咁啊按定佢嘅情执，咁啊亦都说明咧系因缘所生法。咁啊向下咧就系明啊，因缘所生法就即空即假即中即是系藏性。咁其中咧就含有两种嘅意思。嗱，第一种就系显示万法为心。咁啊，法法都系真如本体。咁啊，若话离根上智者啊，一闻就可以狂心顿歇啊，歇即菩提。咁啊，属于呢个第一二谛色坛。咁啊，第二咧就系对治色坛啊，就系破我众生咧呢个四种嘅执着。嗱，第一，如果话说眼的为缘。生于眼色啊，同埋说呢个眼嘅分别，呢个眼色咧系呢个因缘所生化所破嘅咧，就系外道嘅邪见啊，所破嘅就系呢个外道嗰种嘅执着。咁啊，因为印度当时有九十几种外道啊，咁啊佢嗰啲见解咧系好偏邪嘅，一系就落于常见。一是落于断见啊，佢破坏呢个因果道理，所以佛咧就说诸法因缘生，一切法就不离因果啊。所谓苦乐就由心，性凡的自我啊，佛脱都由己啊，绝对与人无关，作善作恶都是我自己去做。绝对唔系话有一个人啦啊，中意你啦，俾多啲善根你啦啊，边一个人唔中意你啊，嘿，我就推你落地狱， 死的罪恶你，任何人都冇咁嘅权力啊！可以讲信佛者，如果唔谈因果啊，系冇得讲嘅。佛法不离因果二字，所以我哋为正就为严，抑或至今堕落啊，纯粹系由我哋自事嘅因，就系、是、得到如是个果，就绝对唔系外道啊！所谓常见断字嗰种嘅邪见。嗱，咁啊，第二说明因缘所生之法系当体即空，咁就破呢个凡夫个我见啊！因为所有嗰啲凡夫，佢啲执呢个身心世界为实我实法，所以现在佛就以呢个因缘所生法当体空故，就破佢呢个执着啊，令佢悟到呢个出世解脱。咁第三咧就明呢个因缘所生法当体即假，咁就破呢个二乘嘅法执，令佢知得啊，非是实有呢个空理涅槃。咁啊，从此发慈悲心，行菩萨道啊，所谓入作道生，学菩萨行。咁第四咧就明因缘即时系中道，就破呢个菩萨嘅微细法执。咁啊，教权教菩萨啊，佢度众生之时，佢要知得无生可度啊。咁啊，佢即使断烦恼，亦无烦恼可断啊。佢即使学法门，亦都无烦恼可学。咁啊，日后成就无上菩提圣佛啊。咁啊，所成咧都系自性嘅菩提啊，唔系从外而变得。咁啊，了达心佛及众生啊，都为是一心，从此进入如来嘅大寂灭海。咁啊，以上咧所谓说呢个因缘所生法，即空、即假、即中，咁啊四种道理咧，嗱因缘所生法系破外道，咁啊因缘所生法当体即空，就破呢个凡夫嘅我执。因缘所生法当体即假，就破呢个二性啊执空嘅情执。咁啊，第四咧就系说因缘即中道啊，就破呢个菩萨嘅微细法执啦。咁就明嚟咧说呢个眼即啊，系因缘所生法，即空系即假系即中，纯粹系破我哋众生嘅执着。咁啊，由此嘅眼色为缘生于眼色啊，就系有两重嘅能所。咁啊，第一重能所啊，就话眼嘅见性系无形相，系无可表示，由呢个色尘烟至显化。咁啊，色呢就为呢个眼根之源，但系外境嘅色法属于无情啊，佢自己唔会讲话我就系色法。咁啊，然后要由呢个眼根咧去起心动念啊，先至知得咧佢系呢个色尘。咁变成眼咧就为呢个色缘。咁啊，眼与色啊彼此互为因缘，眼为色显。咁你哋由尘发之，色咧系由眼显啊。咁你哋因根有相，属于第一重嘅能所。咁啊，第二重嘅能所咧，就系话眼与讲呢个色尘咧为缘啊，然后生于呢个眼嘅分别之色。咁啊，眼与讲色尘咧就系为能生啊。咁啊，所生呢个眼色嘅分别就系为所生啦。咁啊，属于第二重嘅能所，就系眼与色尘咧为因缘生起。我哋呢个眼嘅分别色心，咁啊，若是话在呢个唯色中啊，佢就说呢个眼色咧，要有九种嘅因缘先至生得起。第一就空缘，咁啊，一定眼嘅面前咧系空嘅，即系有空位。如果你将嗰对眼啊湿得个实实，胀得个紧紧啊，咁呢只眼啊睇唔到嘢，佢冇法子起分别嘅。所以我哋眼前咧一定要有空位，咁然后先至可以睇得清清楚楚咧，先至起分别，咁你叫做空缘。 第二就明緣啊，要有光明都為佢個助緣。你話如果黑媽媽，我哋一般人嚟講咧，乜嘢睇唔到啦。咁啊，一定要有日月燈光明，先至顯出咧呢、這個眼啊見到係乜嘢，咁然後先至起心分別。咁啊，第三就根源啊，根就係講我哋呢個眼，我哋呢個眼一定要好啊。如果你壞咗對眼啊，你盲咗對眼啊，咁又點可以起心分別啊？呢、這個前邊嘅境界咧，所以一定仲要一個好嘅眼做我哋嘅助緣，我哋先至可以見啊，至可以起心分別。咁啊，第四咧就境緣啊，咁啊，即使我哋有呢對眼，你話如果冇咗呢個外境啊，冇呢個山河國土、高樓大廈、草芥人畜啊，就點樣去分別？所以就要有呢個境。嗱，咁啊，第五就係作意緣啊。呢、這個作意就係五遍行心所之一，叫做作意啊，即係要有呢個起心分別。第六就叫做根本意，就即是係第八色，因為前個七種色咧都以第八色為根本啊，冇第八色咧，亦都冇其他嘅分別心。咁啊，第七叫做染淨意啊，屬於呢個第七末羅色嘅起心動念啊。不令佢是善是恶，都系与呢个第七色有关。咁啊，第八就分别依啊，我就分别之时，亦都有呢个第六个同时意识咧，一齐生起，先至可以分别。咁啊，第九咧就种子依，你一定要有过去啊呢、這个眼色嘅种子。咁如果冇呢个种子啦，佢就点样可以生起呢个现行咧？咁啊，以上呢个九种缘啊，系为生起呢个眼色之缘。咁啊，如果话种子依就系叫做亲因缘啊。如果话呢个境咧，就为呢个所缘缘。咁啊，明空根属于呢个真相缘，佢嘅真相嘅力用。至于话作意分别变成根本呢四种咧。正明为佢就等无间缘啊，就等于话咧，任何一种嘅分别都要有呢几种嘅助缘，咁啊佢就平等无间，佢就等无间缘。咁如果广而论之，就九缘生眼色啦；若是略而言之咧，咁啊即系头先所讲所谓四缘啦。咁啊再略啲缩埋咧，即系色。心而发的因缘先至生起这个眼睛，心发就是眼根，色发就是外面的情景，由这个色心而发和合起心分别，那么这个眼色就生起了。那么此色就为复因眼所生，就以眼为见，因色所生就是以色就为戒。咁啊，此就先立定两种道理，咁啊向下就破斥啊，若根若尘，皆不增，即系话此个眼色，如果从呢个眼根生嘅，以眼系为呢个生色之界，咁就名为叫做眼色界啊，好似呢个姓陈个家庭。佢生个仔嘛，咁啊当然系属于陈家嘅仔啦。啊，咁啊若话此个眼色系从呢个色尘而生嘅，咁啊以色尘咧就为界啊，咁就名为叫做色界。好似王家生仔啊，咁佢所生嘅仔，咁啊当然亦系姓王啦。所以此四句经，佢就立定啊，向下就广显。此个眼色咧，唔系从呢个眼根生，亦都唔系从呢个色尘生啊。咁啊，一种显示眼色无生，咁啊无生就当然系无灭啊。咁啊无生灭故就系常住，所以说佢为即是系状正。咁啊安啊，咁啊若因眼生，既无色空啊，无可分别。咁啊若是话，呢、这个眼色系从呢个眼根生， 眼根就为能生，眼色就为所生。咁呢个眼色既然从呢个眼根生啦，咁就唔关啊呢个外嘅色空之尘。但我哋知道啊，如果冇呢个外嘅色空之尘，就系显唔出呢个眼根嘅见性。咁啊，能生呢个眼根见性都尚且无啊，你就点可以生呢个眼色呢？好似为人子女者系从父母生啊，父母都冇啦，又点样可以生出自己啊？好似嗰啲果啊，任何一种嘅果都系从树生啊，都冇咗呢棵树，佢又点样可以生呢个果实呢？佢话纵有雨色，你欲将何用啊？咁啊，就孔柯难讲，佢话世尊啊，你上嚟十番变天嘅时候，你都是说这个眼睛的见性是常住，是无迁，是无云，是不生不灭。即使没有这个色空二种情景，那么眼睛见性就依然都是常住的。那么既然眼睛见性常住了，岂不是问能生这个眼色呢？所以佛就破色了，他说难。咁啊，纵有雨色，纵使咧有你呢个分别呢个色心啊，佢话欲将何用咧？咁啊，初一句就系纵词，就话纵许你讲眼根嘅见性系常住，咁啊能生眼色咧，但系虽知道色系以分别为用啊，若果冇咗呢个色空二尘为你所对境啊。你即使有眼色，你分别啲乜嘢，亦都冇咗你呢个眼色嘅作用，都不名为嘅眼色啦。佢话雨见有啲青黄赤白，都无所表示啊，从何立解？就系话呢个人生呢个眼根见性，佢本身就唔系呢个青黄赤白，或者系长短方形。咁呢个眼根嘅见性就无从表示咯喎，咁啊能生呢个眼根既见性啊，既然系无从表示啦，你就点可以能生出呢个眼来呢？咁啊，所谓以眼根就为能生啊，立叫做眼色界，点样可以成立？佢话从何立界？各位若因色生立空无色时，雨色地应灭云色之时虚空性。咁啊，初句若因色生就属于按定佢嘅情执。若果你柯难话呢、这个色尘系为能生啊，眼色就为所生。咁啊，现在空无色时，咁啊只系有虚空啊。咁啊，冇咗其他嘅事事物物嘅色尘之时，咁啊，能生呢个色尘都尚且冇啦，又点样可以有你呢个所生嘅眼色呢？所以话净系虚空，冇其他嘅事物物嘅色尘之时啊，你嘅色亦都应该灭啦。佢话空无色时，就雨色应灭。咁啊，所生嘅色。既灭应该就冇咗分别，亦都唔知得有呢个虚空相啊！但系云何现今你又知得有呢个虚空相呢？就云何识之是虚空性？咁啊就说明啊，冇色尘之处，咁啊亦有呢个分别嘅眼色。咁呢个分别眼色就唔系从呢个色。尘生，佢话若色变时，被若色其色相变迁，雨色不迁，皆从何来？此就说明呢个眼色，如果同呢个色尘生啊，咁啊色尘有生地有灭嘅，咁啊呢个色尘灭之时，咁你所生呢个眼色亦都从呢个色尘灭咗，但系现今不然。这个色尘啊，有变灭之时，但系你呢个眼色呢， 仍然分别知得，加上指啊呢、这个色尘咧已经系变天啦。咁就说明能生嘅色尘系有变天啦，但系所生呢个颜色咧系冇变天嘅。所以你说呢个颜色从色尘生咧，咁就变成系因果就唔相符。咁你就说明呢个颜色就唔系从呢个色尘生啊。我哋就点可以讲说呢个色尘嘅为能生啊？立为呢个色色界咧，佢话从何立界？佢话从变则变，就界相自无。咁啊，孔房柯难讲佢话，佢话眼色就的而且确从呢个色尘生。咁啊，色尘变之时。咁啊，我哋嘅眼色咧，亦都啊跟从呢个色尘咧变咗冇咗啦。咁啊，又有乜嘢嘅过处咧？咁啊，亦都系相呢个因果咧，唔怕违背喎。嗱，咁啊，色尘变灭，我嘅眼色系因色尘而生嘅。咁啊，佢变灭啦，我亦变灭啦。咁啊，因果都好合理啊。所以佛话。如果你咁样讲法啦，咁就叫做界相自无，因为色相灭，你又跟住佢一齐灭啊嘛，咁啊能生嘅色尘以及所生呢个眼色啊，咁啊两样都冇咗啦。咁啊不变就执行，咁啊孔房柯难又讲啦，佢话能生嘅色尘虽然系变迁啊。但是所生这个眼色呢就不变的，那么因为不变故，所以叫做恒常，那么它就不变就是恒常。那么佛说如果你这样讲法，那你这个眼色呢就不是从这个色尘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能生这个色尘属于无常，是变迁啊。咁啊，无常变天嘅色尘点可以生啊？呢个常住不变嘅眼色呢？佢话既从色生，就应不色知，就虚空所在啊。咁啊，如果话呢个眼色系从呢个色尘而生嘅，咁啊，色尘就系无常。咁啊，能生呢个色尘灭之时。咁啊，所生呢个眼色啊，亦都应该随呢个色尘灭。咁啊，若如是咧，你就唔应该啊，你依家阵时咧，仲有个虚空存在，因为你已经被色尘灭咗啦嘛。咁啊，纵使有虚空，你都唔应该有分别心啊，知得呢个虚空所在，但系现今不然。你这个眼色啊能够了了分别知得这个虚空所在啊，所以这个眼色就不是从这个色尘生。那么若兼第二种眼色共生，合则中离，就离则两合，体性杂乱，就混合成界，此就是破眼色。既然非是从根生，亦都咧唔系单独从呢个色尘生，咁啊，所以现在咧佢就执着啊眼与色尘咧两种和合共生，咁啊呢种道理亦都唔成啊，亦都违佛咧之所破斥嘅。佢话若兼二种眼色共生，即系话兼呢个眼根。亦都兼呢个色尘啊，即系眼根与色尘两种和合嚟到生你呢个眼色嘅。佢话若兼二种眼色共生，佢话合则中离。咁啊，呢个合字咧就系兼根尘共生之后而合，就唔系话未生之前合，就系话所生呢个眼色。以共呢个能生嘅根尘合，咁啊点样合呢？就系话 如果你兼眼根兼色尘而生这个眼色的，那么根生过一半合翻于根，那么尘生过一半就合翻于尘，那么于是就只有这个内的眼根以及外的色尘，那么中间呢就没有你所生这个眼色了，那就叫做合的中间来没有了眼色。那么离得两合的体性杂乱，那离呢就是说根生那一半，那么离开根呢从这个色尘生的一半就离开的色尘，那就两合了。那么眼根生的一半和这个色尘生的一半，那么两家合起来呢，那么它就两合，那就体性杂乱。那么怎样体性杂乱呢？因为根就是有知觉，尘呢是属一个死物，是没有知觉。那么一合根生的一半是有知，尘生的一半是无知觉的。那么两样合起来呢，那么有知觉之中就摘到有这个无知的色尘，无知的色尘之中呢就摘到有这个知觉之根，那就变成呢体性杂乱，有知与无知混合而有这个眼色，所以就变成体性杂乱。就怎样可以成就啊生这个眼色之界呢？所以说合则中离，根本就无眼色可得啊。如果说离则两合，就知与无知和杂啊，亦都不成为根。所谓根不成根，亦都尘不成尘啊，咁亦都不能叫做色，就不能够落为叫做生色之界。咁以上呢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咁当体即空，显空如来藏。各位自个当知眼色为而生眼色界三处都无，咁就此名呢因缘所生法，但有其假名字以眼以共色尘为缘，生出来这个眼色界三样呢都无实体性啊，但有假名就显这个不空如来藏。各位执眼语色就及色三，本非因缘就非自然性啊，只就是名因缘所生法，即使是中道，就是显空不空如来藏。咁啊，但系始终咧，所谓合色界三，咁啊呢个色字咧，就应当假作为啊呢、这个眼色嗰一个色，就话说明呢个眼根与共呢个色尘个执眼语色，就合色界三与共呢个眼色界。一共咁咪三样咯，即系眼根、色尘以共呢个眼色。咁啊，呢三处啊，都是系上望性质。咁啊，若是话状性随缘不变，即有空啊，所以本非因缘。若是话我哋状性之体不变随缘，所谓即空即有，咁就非是系因。非是咧系自然，咁啊三界嘅众生为呢个眼色即状性啊，咁啊成为呢个三界嘅有漏眼色。若是悟得眼色即空，就成为异性无漏嘅眼色啊。咁啊若是话悟呢个眼色即假，但有其名，就成就呢个菩萨亦有漏亦无漏嘅眼色。若或悟眼色即状性，即是系中道，就成就诸佛嘅妙观察智。咁啊，向下二十五乘各尘圆通。咁啊，借嚟不尊者悟得眼色系即状性啊，所以见觉圆明，系得无所谓。 咁我今日佢幼语所明，以声就为缘，生于色，此色就为福，因以所生就以耳为家，因声所生就以声为界。阿难，佢若因以生，动静而上，既不现前，就根不成之，必无所知，就知上无情，色何形貌？佢若取以闻，无动静故，闻无所成，云何以形杂色速尘，就名为色界？则以色界不服从谁立？佢若生于声，就即因声有，则不关闻。无闻则亡，声相所在，色从声生，就许声因闻，就而有声相。闻应就闻色，不闻非界，闻则从声，色以避闻，谁知闻色？个若无知者，就终如草木啊！不应声闻，杂成中界，界无中位，则内外相都服从何成？是故当知以声为缘，生以色界三处都无，则以与声及声界三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。咁啊，此一科个经文咧，就系属于明以色界色相性啊。凡是对音声分别，名为佢哋以色，系属于呢个因缘所生法，系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话即。而是藏性，他说阿难，就是幼语所明，就是你阿难既明白上文，所谓眼色为缘，就生于眼色的道理，那么我们以理推之，以与音声为缘，生于耳色的道理，你亦都应该要明白的，他说幼语所明，他说以声就为缘，就生于耳色，只是证明这个因缘所生法，那么亦有两重的能所，那么第一重能所呢，就是这个耳，就是耳根的闻性，声就属于这个声尘，那么闻性的无形，由这个声尘显示，那么叫做由尘发之，那么声是属于无情，他自己不会讲话我是音声，由这个耳根的闻性先是知道它是音声，那么它是因根有相，那么耳根和这个音声互为因缘，就是第一重的能所，那么第二重的能所呢，就是由这个耳根去攀缘于这个音声为缘，那么起分别，那么中间就生到这个耳色了，所以以与音声就为能生之缘，耳色呢就为这个所生之法，但是为色中呢，他就说这个耳色呢，色是八种缘，九种缘中呢，他就欠缺一种，即是除了这个名缘，就是这个耳色呢，他分别这个音色之时，有光明固然他可以 分别，咁啊，即使黑暗啦，乜嘢光明都冇啊！只要有音声咧，佢亦都听得到，亦都可以分别，唔会因为冇光明啊，佢就听唔到嘢。咁啊，所以在呢个九缘之中咧，咁啊，耳色啊，就除咗呢个明缘，唔需要呢个光明咧，做佢呢个分别嘅助缘，所以只系咧其他嘅八种缘啊。就可以生起这个耳色，他说子福色就为福，因以所生就以耳为界，因声所生就以声为界，就说这个耳色若是为因为这个耳生，以这个耳根是为这个生色之界，那就名为他们耳色界，好像这个李家生孩子啊，咁啊，当然系呢个李家嘅孩子一样啦。咁啊，若讲呢个意识，你话因呢个音声而生嘅，咁啊以呢音声为声色之界啊，名为佢嘅声色界。好似姓何嘅人啊，生佢下一代，咁佢下一代咧就名为佢嘅何家嘅子孙啦。咁啊，以上就立定根。 陈耳处向下就破斥啊，显示呢个耳色唔系因耳根而生，亦都唔系因呢个精尘而生啦。咁啊，总显无生，亦复无灭，所以即而系撞正。阿阿难，佢若因地耳生，动静而相，既不现前，就根不成枝啊！佛话阿难，咁啊，如果你讲呢个耳，呢个耳根啊，能够咧系生呢个耳色，咁啊呢个耳就为能生啊，呢个耳色就为所啦。咁啊动静而相，我不现前之时，冇咗呢个动相，冇咗呢个静相，咁动静两种相啊唔现前啦，咁啊无由显出你能生呢个耳根啊。咁啊，能生呢个耳根都无啦，咁啊又点可以有你所生啊嗰个分别之色呢？咁就不成为知。咁啊，始终个不成为知咧，就唔系话讲呢个闻性咧系无知啊，而系说若果冇呢个动静二种嘅情景咧，就唔显得出呢个能生耳根呢个闻性，咁啊能生嘅闻性都冇啦，当然亦都冇你所生啊呢个呢个意识啦。佢话必无所知，个知相无性，就色何形貌啊？就系话如果你必定冇呢个所知嘅精尘，咁就必无所知。咁就唔能够显示啊，你呢个能生呢个闻性啦。咁啊，佢就知相无性。咁啊，能生呢个闻性尚且无啊，咁你所生呢个色啊，又作何形貌呢？我话色何形貌？咁啊，此一段文咧就诚恐多难啊，佢闻到上来佛果，咁啊见性。是常住，是不生灭。那么当然呢，这个耳根的闻性呢，那么亦都是常住，那么亦都是不生灭。那么闻性既然常住是不生灭呢，那么当然时时都可以生息了。所以佛就破斥，他说闻性虽然是不生灭，是常住，但是闻性的无形相啊，如果冇咗呢个精尘，你就点样可以显示你呢个能生嘅闻性呢？冇咗呢个外境嘅精尘，呢、这个闻性就无所表示啊！但系呢个意识系以分别为功能，若是冇咗啊，呢、这个内之根，若是冇咗。这个外之尘，那么你所生这个色啊，你现实又作何形貌？因为没有这个动静二层啊，你无可分别，就不名为叫做色啊。那么既不能表示这个色的形状啊，那么你这个意识，你说从这个耳根这个闻性生啊，当然是不能成就。各位欲取耳闻，无动静故啊，就闻无所成。咁啊，如果话你取呢个耳根嘅闻性而生你呢个耳色，咁啊冇呢个动静二种精尘之时啊，无从显示能生嘅闻性。咁啊，能生嘅闻性不可得啊！就点样有你所生嘅色呢？嗱，咁啊，此三句经文咧，其实咧上边讲过呢种道理，咁啊，可能呢三句经文咧就属于重复啊，咁啊，应该当作多余。佢因为重复上边咧，冇咗呢个动字尘，显唔出呢个能生嘅闻性，咁啊，能生嘅闻性都冇啦，就点样可以有你所生呢个意识呢？所以呢三句经文呢，照理都属于重复，亦可以讲到系话多余嘅，系重复上文嘅道理。 都混合形不杂的畜尘，名为色界，则以色界不服从谁立。咁就孔柯难讲啊，佢话呢个圣二根嘅物性系不生不灭，咁啊必定咧就系从呢个欲权耳咧嚟生呢个色，所以佛咧就破啦。咁云何啊？你柯难，欲想有耳啊，呢个有形呢个耳啊嚟生你呢个色咧？因为有形这个耳啊，它本来就属于这个身身所接，我们这个耳啊，对耳啊，是属于这个身一部分，所以这个有形状这个耳呢，是属于这个身身所接，但是身身所对的是畜尘，就不是这个声闻啊。那么如此呢，就说杂以这个身的色相，就名为它的杂色，它的混合以形的杂色，即是杂以这个身的色相，那么它的杂色呢，同埋这个身根所对的畜尘，那么名为它的畜尘，那么所生这个色呢，就应该名为它的身色界，你因为杂到有这个身根，如果杂到啊有这个身根所对的畜尘，咁啊，即使咧能生起呢个分别啊，你哋应该叫佢做身色界，你就唔应该叫佢做耳色界。咁啊，原则呢个耳色界啊，咁啊服从谁立呢？又从边个地方立得起来咧？咁啊，若生于声，就色因声有啊，则不关闻，咁无闻则昂，就声相所在。咁啊，初一句，咁啊，若生于声，咁就按定啦佢嘅情执，就系话呢个意识，如果从呢个音声而有啊，咁就与呢个闻性无关，但系音声就不自声啊，必假闻性，然后先至显示呢个能生嘅精神。咁啊，若是冇咗呢个闻性，亦都冇咗呢个音声之所在喎，咁啊能生嘅音声都不能成立啦，你所生呢个意识当然亦系不可得啊，此就系破能生呢个色尘，冇咗闻性都不能显示，不能成立啦。咁啊，你话因声尘而生呢个意识咧？就不破而自破，佢话色从嘅声生，取色因闻就而有声相啊，闻就应闻色，咁就孔柯难啊，就闻到冇呢个闻性之时，就显唔出啦呢个能生嘅音声，等于话咧冇呢个闻性啊，就冇咗呢个能生嘅精神。所以他就转计，他说世尊啊，那么有这个闻性之事，那么岂不是就有这个能生这个音声的精神吗？所以佛就破车，他说的若是说从这个精神而生的，那么纵许啊这个精神因为有这个闻性啊而有你这个能生的音声，那么所生这个意识就当然是成立了。那么若是如此，我这个闻声去闻这个音声的时候，也都应该同时闻到你这个意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能生这个音声乃是系闻性所对之境，属于无情。咁啊，若是无情嘅音声啊，能够生呢个意识啦，咁啊，所生呢个意识啊，亦都应该系无情，亦都应该咧系为呢个闻性啊所缘之境。所以呢个闻性去闻音声之时， 咁啊，照理亦都应该同时啊闻呢个耳息，当然系冇如是到啦。佢话不闻就非戒啊。咁啊，孔房阿难讲，佢话世尊啊，佢话耳息就属于呢个心犯，咁啊不能咧成为呢个闻性所闻境噃，咁啊叫做不闻。咁啊，若是不闻咧，就非戒啦，就话呢个意识咧，就唔从呢个阴精而生啊，立为叫做精色界。点解？因为呢个精尘系无情啊。咁啊，点样呢个无情可以生呢个有分别啊？呢个有情呢个意识呢？啊，若果你一定要强调啊，无情呢个精尘都能够生出这个有情这个意识呢，那就变成因果错乱。他说闻则就从声，意思说你这个意识是从这个阴经而生的，那么生成这个意识呢，那么亦是同这个所闻之境，等于说同于这个所闻这个阴经，那就变成这个闻经。佢问呢个阴声之时啊，咁啊亦都应该系问似呢个意识一样。嗱，咁啊讲到呢处，时间已到啦，咪香下问唱，付于明日。